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六章冰霜圣诞节第五十六集。 斯内普说要帮他，他真的说要帮他。 如果你再问一遍， 哈利说， 我就把这甘蓝塞到，我只是核实一下。 罗恩说，他们站在陋居厨房的水池前，为维斯莱夫人削小山似的一堆球芽甘蓝，雪花在他们前面的窗户外飘飘的飞舞。 是，斯内普说要帮他。 哈利说， 他说答应过马尔福的妈妈要保护他，而且还立过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什么的。 牢不可破的誓言？ 罗恩目瞪口呆。 不，他不可能。你确定？ 是啊，我确定。 哈利说，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？ 牢不可破的誓言是不能违背的， 这一点我自己也估计出来了，不瞒你说。那么要是违背了会怎么样呢？ 死。 罗恩简单地说， 我五岁的时候，弗雷德和乔治想让我立一个， 我差点就立了， 已经在跟弗雷德握手什么的，被爸爸发现了， 他气疯了。 罗恩眼里闪动着回忆的光芒。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爸爸像妈妈那样发火。弗雷德说，他左半边屁股从此不一样了。 好了，先不说弗雷德的左半边屁股。 说什么呢？ 弗雷德的声音说。双胞胎兄弟走进了厨房。 啊，乔治，看看，他们在用小刀呢。上帝保佑他们。 我还有两个月多一点就十七岁了。 罗恩暴躁地说， 到时候就能用魔法了。 但在此之前， 乔治说着坐到厨房桌前，把脚翘到了桌上，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你示范怎样正确使用。哎 呦，都是你害的。 罗恩恼火地说，一边吮着割破的拇指。 你等着，我满了十七岁。 我相信你会用迄今没人想到的魔法把我们镇住。 弗雷德打着哈欠说。 说到迄今没人想到的魔法，罗纳德。 乔治说。 我们听君你说，你和一个小姑娘有情况。如果我们的情报没错的话，那小姑娘叫拉文德布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 罗恩有点脸红，转身削起了甘蓝，但似乎并没有不高兴。 别多管闲事。 嗯，好自然的回答。 弗雷德说。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们想知道的是，怎么会呢？ 什么意思？ 那女孩是不是出了车祸什么的？ 什么？ 她怎么会这样大面积脑损伤啊？小心。 维斯莱夫人走进来时，刚好看到罗恩把削甘蓝的小刀向弗雷德掷了过去。弗雷德懒洋洋地一挥魔杖，把小刀变成了一架纸飞机。 罗恩！ 维斯莱夫人勃然大怒。 别让我再看见你扔刀子！ 我不会。 罗恩说。他回身转向甘蓝山时，小声加了一句。 让你看见。 弗雷德，乔治，对不起，莱姆斯今天晚上来。比尔只能跟你们两个挤一挤了。 没问题。 乔治说。 查理不回来，所以哈利和罗恩正好可以住阁楼。如果芙蓉跟金妮住。 那金妮的圣诞节就。 弗雷德嘟囔道。 每个人应该都挺舒服。好吧，至少都有张床。 维斯莱夫人的语气有些烦躁。 破心那张丑脸肯定不会出现吧。 弗雷德问。维斯莱夫人转过身去。然后答道， 不会，我想他忙着呢，在部里。 或者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蠢货。 维斯莱夫人离开厨房时，弗雷德说， 二者必具其一。我们走吧，乔治。 你们干什么去？ 罗恩问。 不能帮我们削甘蓝吗？你们可以用一下魔杖，我们就解放了。 我想不能。 弗雷德一本正经地说， 这是非常磨练性格的。学习不用魔法削甘蓝，能让你体会到麻瓜和哑炮是多么不容易。如果你想求人帮忙，罗恩。 乔治接着说，一边把纸飞机掷回给他。 就不会朝他们扔刀子。一点忠告，我们到村里去，那儿的纸店有个很漂亮的女孩，她觉得我的纸牌戏法神奇极了，简直像真正的魔法。 反透， 罗恩阴沉地说，看着弗雷德和乔治从落满积雪的院子里走了出去。 他们只要花十秒钟，我们俩就也能去了。 我不行， 哈利说， 我向邓布利多保证过，在这不会跑出去。 哦，对了， 罗恩又削了几个甘蓝，然后说， 你要把斯内普和马尔福的对话告诉邓布利多吗？ 嗯，我要告诉所有能制止他们的人，邓布利多是第一位。我也许还要跟你爸爸谈谈。 可惜你没听到马尔福到底在干什么。 我没法听到，是不是？这是最关键的，他都不肯告诉斯内普。 沉默了一会儿，罗恩说， 当然，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说。我爸爸、邓布利多和所有的人，他们会说，斯内普不是真的想帮助马尔福，只是为了探出马尔福在干什么。 他们没听到他的口气， 哈利断然说道， 没人能演得那么像，即使是斯内普。 是啊，我只是说说， 罗恩说。哈利转身看着他，皱起了眉头。 你相信我吧。 我相信， 罗恩忙说， 真的，我相信。可是他们都相信斯内普是凤凰社的，对不对？ 哈利没说话，他已经想到这将是他的新证据最有可能遭到的反驳。他甚至都能听见赫敏在说， 显然哈利他是在假装帮忙骗马尔福对他说实话。 但这只是想象，因为他还没找到机会跟赫敏说他听到的事情。他回去之前，赫敏就从斯拉格霍恩的晚会上消失了，至少气愤的麦克拉根是这么说的。等哈利回到公共休息室，他已经睡觉去了。他第二天一大早就跟罗恩出发到陋居来了，只来得及祝他一句圣诞快乐，并说放假回来后有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他，但他不太确定赫敏有没有听见。罗恩和拉文德正在他后面用不说话的方式进行告别，但是就连赫敏也无法否认一个事实，马尔福肯定在干着什么勾当，并且斯内普是知情的，所以哈利觉得有充分理由说我告诉过你。这句话他已经跟罗恩说了好几遍。哈利没找到机会跟维斯莱先生谈，他每天都在部里工作到很晚，直到圣诞节前一天。维斯莱一家和客人们坐在客厅里，金妮把这间屋子装饰得五彩缤纷，花团锦簇，简直像发生过一场纸拉花的爆炸。只有弗雷德、乔治、哈利和罗恩知道，圣诞树顶上的小天使其实是一个花园小地精。弗雷德在拔圣诞晚餐用的胡萝卜时，被这个小地精咬了脚脖子，于是他被施了昏迷咒，涂成金色，塞进一件小芭蕾舞裙，背上粘了一对小翅膀，在树顶上对他们怒目而视。这是哈利见过的最丑的天使，长着土豆似的大秃脑袋，脚上还有很多毛。他们都得听维斯莱夫人最喜欢的歌手塞蒂娜·沃贝克的圣诞广播，他的歌声从大木头收音机中婉转流出。芙蓉似乎觉得塞蒂娜非常乏味，她在角落里大声说话。维斯莱夫人皱着眉头，不停地用魔杖调整音量开关，使塞蒂娜唱得越来越响。在一首爵士味特别浓的曲子《一锅火热的爱》的掩护下，弗雷德、乔治跟金妮玩起了噼啪爆炸牌。罗恩的眼睛老是偷瞟比尔和芙蓉，似乎想学点什么技巧。卢平更瘦了，也比以往显得更为憔悴，他坐在壁炉边，盯着炉火深处，仿佛听不见塞蒂娜的声音。 我们十八岁时跟着这音乐跳过舞。 维斯莱夫人用手里织的毛线擦了擦眼睛。 你还记得吗，亚瑟？ 拨着小蜜橘打起了瞌睡的维斯莱先生说， 哦，是啊，多棒的曲子。 他努力坐直了一点，扭头看着坐在旁边的哈利。 对不起啊。 他把脑袋朝收音机那边一摆，塞蒂娜已经唱起了叠句， 就快完了。 没事的， 哈利咧嘴一笑说道。 布里忙吗？ 非常忙，要是有进展也就罢了，可是我怀疑这两个月逮捕的三个人里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食死徒。不过别说出去，哈利。 他马上加了一句，看上去一下子清醒了许多。 他们不会还关着桑帕克吧？ 哈利问。 恐怕还关着呢。我知道邓布利多曾经为桑帕克直接向斯克林杰谨言，所有跟他谈过话的人都认为他像这小蜜橘一样不可能是食死徒。可是上面想显得有所进展，逮捕三人听起来比误捕三人后释放好听多了。不过这都是高度机密， 我不会说的。 哈利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怎么切入他想讲的话题。当他整理思绪时，塞蒂娜已开始唱，你用魔法勾走了我的心。 维斯莱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去学校之前在车站告诉你的事吗？ 我查过了，哈利。 维斯莱先生马上说。 我去搜查了马尔福的家，没有发现不该有的东西，无论是碎的还是完整的。 我知道，我在原家日报上看到你去搜查了，可这次不一样，更加…… 他对维斯莱先生讲了马尔福与斯内普的密谈。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看到卢平的脑袋稍稍偏向他们，聆听每一句话。他说完后一阵沉默，只听到塞蒂娜的低吟。 我可怜的心，它去了哪里？它离开了我，被魔法勾去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哈利？ 维斯莱先生说， 斯内普只是假装， 假装要帮忙，以便发现马尔福在干什么。 哈利立刻说， 是啊，我想你会这么说的。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呢？ 这不是我们的事。 卢平出人意料地说。他现在背对着炉火，隔着维斯莱先生面对哈利。 是邓布利多的事。邓布利多信任西弗勒斯，对我们来说这应该就够了。